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亲庆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几份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28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商务部表示，近期将推出汽车销售管理办法，打破品牌授权销售的单一模式，加快构建共享型、节约型、社会化的汽车流通体系，激发汽车市场的活力。环保部、商务部、公安部近日联合向各地发出了关于提供取消二手车限制切入政策落实情况函，明确各地必须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加快取消二手车的限迁工作。昨日，北京市发布了住房限购令，其中明确规定，自即日起，北京市在建在售的商办项目将不得卖给个人。美图公司发布了其上市后的首份年报，报告显示，2016年度美图的营收为15.79亿元，同比增长112.8%。经调整亏损，净额同比大幅下调了23.9%，至5.405亿元。公司称，主要得益于毛利的提升，以及营销及推广开支在不影响用户增长的情况下有所减少。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刻着轻柔的旋律，将人类逝去的记忆慢慢溢满心间，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如一张张光盘，一旦精心的读取，就会清晰的闪现。带上耳朵去旅行，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每一座城，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欢迎你在充电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飞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曾斐。在节目一开始，你要告诉你消息，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下载一个软件叫青天饭，找到北京区，选择品飞133，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飞133，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你。 突然间发现你也只是个人很普通，那些浪漫的事不会天天都有，用你谈着恋爱，因为害怕太寂寞，谁不怕寂寞，当爱情有了伤痕，偶尔过年没有用，我听我的音乐，没有什么快乐，也没什么不快乐，其实我想说、好冷，真的好冷，我想念词没有爱重要，好冷，你好冷，假装一切都很好，下还是走，你是我的快乐，还是个喜欢呢，用你谈着恋爱，是不是太怕寂寞，怕自己会寂寞，好冷，真的好冷，我想念词没有爱重要，好冷，我好

是一世情分美，你赐给我

music in you. Huh? You gotta feel it. Hey, we go. 平时在生活当中经常会说幸福是什么？幸福呢，其实不是你房子有多大，而是房里的笑声有多甜，不是你开多豪华的车，而是你开着车平安到家，也不是你的爱人有多漂亮，而是你的爱人笑得多灿烂，更不是在你成功的时候喝彩有多热烈，而是失意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对你说，朋友别倒下。其实幸福真的不是你听过多少甜言蜜语，而是你伤心的时候会有人对你说，没事儿，有我在。这样一对比，不知道广前的你是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呢？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伟，我们下期说再会。 Yesterday 很模糊，那是梦很美，若给他会让我想飞。 Saturday 听着风，傍晚的海水，沙滩上也不太懂，那几年的爱呀，要不要放下？该忘了他们，爱他的心情也能最后变成你离沙，美丽实现的梦吗？还在风里飘吗？要唱一个你，也许要唱一个你，对吗？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川粤鲁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积极履职，全力推进为助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深入推进。日前，市供电公司正式启动2017年农村电带煤工程。我市2017年电带煤10000伏及以下改造工程项目共计34项，计划改造8834户，总投资11344.17万元。其中村街改造项目25项，改造0.4000伏线路共计111.38千米。新